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11集，蓝忘机稳步登上楼来，拂帘而入，珠帘叮当，声声脆响，犹如音律。他将刚才砸中他的那一摞花都放在了小案上，说道：“你的花。”魏无羡歪到了小案上，说道：“不客气，我送你了，这些已经是你的花了。”“ 为何？”“ 不为何，就是想看看你遇到这种事反应会如何。”“ 无聊。”“ 就是无聊嘛，不然怎么会拉你上来？”“ 哎，别走啊。”“ 上都上来了，不喝两杯再走？”“ 禁酒。”“ 我知道你们家禁酒，但这里又不是云深不知处，喝两杯也没关系的。” 那几名少女立即取出了新的酒盏，斟满了，推到那一堆花朵之旁。 蓝忘机仍是没有要坐下的意思，可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 魏无羡道：“难得你来一趟云梦，真的不品品这里的美酒？ 不过酒虽美，还是比不上你们姑苏的天子笑，真真乃酒中绝色。日后有机会我再去你们姑苏，一定要藏他个十坛八坛的，一口气喝个痛快。”“ 你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，有座位不坐非要站着？”“ 坐呀。” 众少女纷纷起哄道：“坐呀，坐嘛。” 蓝忘机浅色的眸子冷冷打量这些近态极言的少女，继而目光凝在魏无羡腰间那一只通体漆黑发亮、系着红色穗子的笛子上，似乎在低头沉思，考虑措辞。见状，魏无羡挑了挑一边的眉，有点预料到蓝忘机接下来会说什么了。果然，蓝忘机缓缓地道：“ 你不该终日与非人为伍。” 围在魏无羡身边起哄的少女们脸上的笑容刹那间消失了。纱幔飘动，不时遮去阳光，楼台内忽明忽暗。此时看来，少女们雪白的脸蛋似乎有些白得过头了，毫无血色，看起来甚至有些铁青。目光也直勾勾地盯着蓝忘机，无端生出一股森森寒意。 魏无羡举手让他们退到一边，摇了摇头说道：“ 蓝湛，你真是越大越没意思，这么年轻又不是七老八十，干嘛总学你叔父一板一眼的老惦记着教训人？” 蓝忘机转过身朝魏无羡走近一步道：“ 魏婴，你还是跟我回姑苏吧。”“ 我真是好久没听到这句话了，射日之争都过了，我还以为你早就放弃了。 上次百凤山围猎，你可有觉察到一些征兆？”“ 什么征兆？”“ 失控。”“ 你是指我差点和金子轩打起来？我想你是搞错了，我一贯见了金子轩就想打一架。”“ 还有你后来所说的话。”“ 什么话？我每天都说那么多话，两个月前说过的早忘光了。”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似乎一眼就看出他只是随口敷衍，吸了一口气道：“ 魏婴，鬼道损身，损心性。” 魏无羡似是有些头疼，无奈道：“ 蓝湛，你这几句话我都听够了，你还没说够吗？你说损身，我现在好好的，你说损心性，可我也没变得多丧心病狂吧。 此刻尚且为时不晚，待到日后你追悔莫及。” 不等蓝忘机说完，魏无羡脸色变了变，一下子站了起来道：“蓝湛！”那群少女在魏无羡身后不知不觉中一个个眼放红光。 魏无羡道：“你们别动。”于是他们俯首退后，但仍是死死盯着蓝忘机。 魏无羡对蓝忘机道，怎么说，虽然我并不觉得我会追悔莫及，但我也不喜欢别人这样随意预测我今后会怎么样。沉默片刻，蓝忘机道， 是我失礼了。 还好，不过看来我确实不应该请你上来的，今天算我冒昧了。 没有。 是吗？没有就好。魏无羡把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，继续道，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谢谢你，我就当你在关心我了。那不叨扰韩光君了，有缘再会吧。魏无羡回到莲花坞的时候，江澄在擦剑，抬了一下眼问道， 回来了？ 嗯，回来了。 满脸晦气， 难不成遇到金子轩了？比遇到金子轩还糟，你猜是谁？ 给个提示， 要把我关起来。江澄皱眉道， 蓝忘机，他怎么来云梦了？ 不知道，在街上晃呢，来找人的吧。射日之争后，他好久没提这茬了，现在又开始了。 谁让你先叫住他的？你怎么知道是我先叫住他的？ 还用问吗？哪次不是？你也是奇怪，明明每次都和他不欢而散，又为何每次都孜孜不倦地去讨他的嫌？ 魏无羡想了想道，因为我无聊。 江澄翻个白眼，心说，你也知道。目光又移回剑上。 魏无羡道，你这把剑一天要擦几次？ 三次。 你的剑呢？多久没擦过了？ 魏无羡拿了个梨子吃了一口道，扔房里了，一个月擦一次管够。 江澄道，今后围猎或者清谈会那种大场合，不要再不配剑了，现成的没家教的画饼让人抓。 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逼我的，越逼我我还越不想干，就不配剑能奈我何？ 江澄横了魏无羡一眼，魏无羡又说道， 而且我可不想被一群不认识的人拉去比剑切磋，我的剑出鞘必须见血，除非送两个人给我杀，不然谁都别想烦我，干脆不带，一了百了，图个清净。 江澄道，你以前不是很爱在人面前秀剑法的吗？ 以前是小孩子，谁能永远是小孩子呀？ 哼，不配剑也罢，无所谓，但你今后少惹金子轩，毕竟是金光善独子，将来兰陵金氏家主就是他，你跟他动手，你让我这个家主怎么做？跟你一起打他，还是惩治你啊？ 现在不是又多了一个金光瑶吗？金光瑶比他顺眼多了。 江澄擦完了剑，端详一阵，这才把三毒插入鞘中，说道， 顺眼有什么用？再顺眼再伶俐，也只能做个迎来送往的家臣，他这辈子就止步于此了，没法跟金子轩比的。 魏无羡听江澄口气，竟像是对金子轩颇为推崇，说道， 江澄，你老是回答我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上次你特地把师姐带去，你该不会真的想让她和师姐？ 未尝不可。 未尝不可？她在琅琊干了什么你忘了？你跟我说未尝不可？ 他大概是后悔了。 谁稀罕他后悔？知道错了就要原谅他吗？你看看他爹那个德行，指不定他今后也是那个鬼样子，天南地北到处鬼混找女人。师姐跟他，你忍得了？ 江澄森然道，他敢。 顿了顿，江澄看魏无羡一眼又道， 不过原不原谅也不是你说了算，谁叫姐姐喜欢他？ 魏无羡顿时哑口无言，半晌挤出一句， 怎么就偏偏喜欢这个？ 魏无羡扔了梨子问道， 师姐在哪儿？ 江澄道，不知道，还不是那几个地方，不在厨房就在卧房，要不然就在祠堂，他还能去哪儿？ 魏无羡离开事件堂，先去了厨房，火上煨着半罐子热乎乎的汤，人不在，再去江燕离的房间也不在，最后去祠堂果然就在了。 江燕离跪坐在祠堂里，一边擦拭父母亲的牌位，一边小声说话。魏无羡探进一个头问道， 师姐又在跟江叔叔和于夫人聊天呢。 江燕离轻声道，你们都不来，只好我来了。魏无羡走了进来，在江燕离身边坐下，跟着一起擦牌位。江燕离瞅他一眼道， 阿羡，你这样看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？ 魏无羡笑道，没什么事啊，我就进来打个滚儿。说着真的在地上打了个滚儿。江燕离问道， 羡羡，你几岁了？ 三岁了。 见逗得江燕离笑了，魏无羡这才坐起，想了想还是道， 师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 问吧。 人为什么会喜欢另一个人？我说的是那种喜欢。 啊，你问我这个干什么？你喜欢了谁吗？是怎样的姑娘？ 哦，没有，我不会喜欢任何人的，至少不要太喜欢一个人，这不是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梨栓浆吗？ 三岁大了点，一岁吧。 不，我三岁了，三岁的羡羡饿了怎么办？ 厨房有汤，去喝吧。不知道羡羡够不够得到灶台呀？ 够不到，师姐就把我抱起来就够到了。魏无羡正胡说八道， 江城刚好迈进祠堂来，闻言啐道，又说这些浑话，本宗主给你盛好放外边了，快跪下来感谢，然后滚出去喝你的汤。 魏无羡颠出去一看，折回来道，江城，你什么意思？排骨呢？ 吃完了，只剩下藕了，你爱吃不吃。 魏无羡一肘子捅去，把排骨吐出来。 江城道，吐就吐，有本事我吐出来你吃下去。 江燕离听他们又开始了，忙道，好啦，多大的人了，蒸几块排骨，我再做一罐就是了。 魏无羡最喜欢江燕离熬的排骨莲藕汤，除了味道真真鲜美可口，还因为他总是记得第一次喝到时的情形。 那时魏无羡才被江丰棉从夷陵捡回来不久，他一进门看到一个神气的小公子牵着几条小奶狗在教场上跑来跑去，顿时双手捂脸，大叫一声，嗷嗷地哭了起来，趴在江丰棉身上一整天怎么也不肯下来。第二天江城养的这几条小奶狗就被送给了别人。 这件事气得江城大哭一场，就算江丰棉好言好语温声安慰，让他们两个好好做朋友，江城也拒绝和魏无羡说话。 过了好几天，江城的态度软化了些，江丰棉想趁热打铁，便让魏无羡和他住一个屋子，希望他们能增进感情。 原本江城已别别扭扭要答应了的，可坏就坏在江丰棉一时高兴把魏无羡拖了起来，让魏无羡坐在了自己手臂上。 江城看着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于夫人当场冷笑一声，拂袖而去。 因夫妻两人各自身有要事，匆匆出门，这才没来得及又多口诀。当天晚上，江城便把魏无羡关在了门外，不让他进去。 魏无羡拍门道，师弟，师弟让我进去，我要睡觉啊。 江城在屋子里背抵着门喊道，谁是你师弟？你还我菲菲，你还我茉莉，你还我小爱。 菲菲、茉莉、小爱都是江城原先养的狗。魏无羡知道江丰棉是因为自己才把他们送走的，低声道， 对不起，可是我真的很怕他们。 在江城的记忆里，江丰棉把他抱起来的次数加起来也不超过五次，每一次都够他高兴好几个月。 他胸中一口恶气憋着出不来，满心都是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。 突然 他看到原本只属于自己的屋子里多出了一套不属于他的卧具，那股恶气和不甘霎时冲上脑门，驱使他将魏无羡的席子和被子搂了起来。魏无羡在门边巴巴地守了半天，忽然门开，还没来得及面露喜色，就被一堆一股脑被扔出来的东西砸得险些仰面摔倒。木门再次重重关上，江城在里面道：“你到别的地方去睡觉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连我的房间你也要抢吗？”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